Thank you.

一杯开水，那就是那要命的见不上个人，哥哥我在这个两山呀妹子你在哪个，看住了那块布和妹妹你就摆摆上，看住了那块布和妹妹你就摆摆上。 头发梳的紧。 生。你身上那块大饼呀，亲妹子，我心上疼。人头见那块想你呀，人和他那般想你呀，亲妹子，你淡淡呀。人和他那般想你呀，亲妹子，你淡淡呀。 Thank you. 青枝绿叶长得着好，还有红的是个花椒，还有绿的是个枝梢。

的方向，把弓满满满两年，满满那个两年，战呀战累惨，满满两年，满满那个两年，战呀战累惨。小马驹驹跑得欢，远远望见家乡的山，三天的那路程我两天赶，恨不得有一步我跨过乌拉山，恨不

幸福。